心跳藏在抽屉，这浪漫你才不会分心，绵绵眼神看你，你知道从不见黎明。 爱有双重魔力，也苦涩也甜蜜，悄悄地在心底逐一忘掉我爱你爱你，借我勇气慢慢地藏在心，一步步做神力，给我爱的魔力，不退缩不犹豫，甜蜜话在嘴里，只告诉你我爱你爱你，随便奇迹爱上改变的勇气，都是因为你。 一丝我懂得，一转身雨季就来临，没什么洗不干净，对你是对的，再牺牲到底不值得，趁现在友好的分开总是好的。是不够，握紧的还是都放了手，摩擦里一点点一些些消失了相爱的理由，为何永远爱却还是不够，到了手还是都松了手，生活里一点点一天天没发现牵手变分手，我一个人走，只有了弹药往哪走，我相信人是好的，但那爱呢？为何有？

想装作脆弱，也不想爱得懦弱。其实我非常爱你，不想失去你。难道我没有权利说我不愿意？抓住你的心，我知道他很爱你，你把他伤心。我每天假装开心，害怕你离去。可不可以任性，求求你不要去，藏在我心里最后一句，其实 爱是最强大的 是舍不得，难道你我都做错？就喊出我的名字，说你也喜欢我。我身不由己，我不能自已，我已鼓足全部的勇气，对你说出心中的秘密。我身不由己，我无法忘记，爱是最强大的武器。